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 爱你 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费翔演唱的《最后的华尔兹》。张学友郑中基左右为难。 一边是友情，一边是爱情。 阿杜安迪。 你有多久没有看过那片海。 陈明等你爱我。 等你爱。 任贤齐伤心太平洋。 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。 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。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。 信哲爱如潮水。 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。 辛晓琪亲爱的你。 你是我别离的酒啊。 焦黄琪你是我的眼。 你是我所有的眼。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刘德华演唱的世界第一的。 钱，我是世界第一等，是缘分是注定，好汉破梦来三支，不怕风不怕阴，有情有义的好兄弟，一杯酒两角银，三句古诗嘛来斗阵，若袂讲大感情，我是世界第一等。有情有义的好兄弟，短短的光阴，一拖就趁少年时，求名利无聊事，千金难买好人生。 只拥有一个人。

2010年快乐男生的主题歌，由胡小健作词，罗俊霖苍茫作曲，张杰演唱，是一首自信从容期待精彩绽放的励志歌。 花开在深夜，驱散挡住光的阴霾，闪亮的舞台见证我骄傲的存在，我在人海用力的让梦想盛开，想象我的未来，我的 曾经的感动，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，千千阙歌。 随你而飞，差了又湿的泪雨。

手写着它，摊开的双手，空虚的无奈，我的屋檐有最深沉的感慨。 此生只想，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没差。 唤醒曾经的感动，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

红毯那一天是一首由李安修填词、陈国华谱曲、彭佳慧演唱的歌，1999年推出，唱出了对于幸福生活的无限渴望。 算一算时间，认识他也好几年，看一看身边好朋友都有好姻缘，只剩下我，只剩 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，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。你眨着大大的眼睛，哦，那么可爱，说话的手往哪儿摆？